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下神韵，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一点，13点，华夏神韵。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和你分享的是蜂巢唱片出品的中国少数民族印象之旅系列唱片之一《图腾之舞》中的音乐，曲目有《大神木一集》《龙儿谣》《青蛙郎》《西双版纳的孔雀》《人间秘境》《白羊绕山冈》《高原鹦鹉》《黄鱼衣》《藤萝腰圈》《白象之舞》，下面请连续欣赏。 一关不让死的，当年结合来的来人结埋的埋，还到每的给埋，每的马一百块，每的狗五百块，以后交个百块，忙个百，一关不让开，还要滚，干要头一盖，莫费浪人嘿，没给不是没给，白挨的养他的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华夏神韵，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一点，13点，华夏神韵。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印象之旅系列唱片之一《星月传奇》当中的音乐，曲目有《森林里的洛巴人》《花竹帽》《斯热阿比》《甘泪泉》《莲花山》《北斗星》《瀑布歌声》《月光竹舞》《飞鸟》《盘户传说》，下面请连续欣赏。 Yeah.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 人民在接替地色的周云周来把心情做了提领安的前不清楚那么多大人跟你心里那个不能说要不是敲上敲下 算